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玲玲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水袅袅， 翻翻点点滚， 点点滚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等它深情 被 光儿排成队， 我们在海 全都一起望， 我们在浪里 撒点汗水， 把一船的风声，把一船的欢笑， 那 一船卖的那把它，等我们双双运回。 我的伞下那长长的回声音。

山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 谢谢。